下课以前讲到真武汤的这个，讲到真武汤的这个减肥啊，有一些案例是会先爆肥的。那因此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讲一个好像营业用的技术或者说性价比的话呢，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啊，如果我们有一天。因为说到这个如果之前，我要先说，就是我个人其实可以说，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并没有觉得说，什么事情啊，就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倾向于说服别人去，看中医或者是吃中药。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好像是注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莹莹啊，或者是老同学婉慧姐啊，他们就是看西医或者是吃西药，这个副作用都非常的惨烈。可是呢，吃中药就特别的有效。那但是有很多别人，比如说我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吃什么吃西药，什么抗生素啊，什么什么伤肾伤肝啊，什么这种事情，在我身上都不觉得十分明显，就是都会觉得好像无所谓吧。就是我反而是那种，基本上没有特别在挑中医西医的体质，就是很普通的，反正就差不多怎样吃都差不多可以的那种。那所以呢，不站在特别推广中医的立场，只是想说，我们如果把中医药当作是一个商品来讲的话，那中医减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颇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中医减肥站在一个市场的性价比来讲的话，不一定算是很高。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水毒肥的患者的话，通常一个水肥的人，他通常身体也会有痰饮。那当这个人被痰饮或者是湿气卡关的时候，那这个人的水毒就不能这样顺顺的退下来。就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水毒体质。可能我们说真武汤的好开的舌头是这个舌头的周围都很有牙齿痕迹的那一种，就是舌头有点肿，可是好像力气又不够的。可是呢，这种舌头旁边有牙齿痕的，好像很好开真武汤的人，如果他刚好舌苔比较厚腻啊，就是三焦有淤积啊，或者是这个根本就是脾胃很湿啊，那这个湿气也就会让他卡关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水毒体质的肥胖，或许这个人的确就是脸色有一点灰啊，然后皮肉有一点松垮，可是他的松垮之中又微微带着一种润滑感，那也就是痰饮后面又有，就是水毒后面又有痰饮在卡关，那痰饮不先去掉的话，人也没办法真的直接治他的水毒，所以一旦卡关的时候，这个疗程就会拖得很长，而且甚至你的医术或者辨证啊，也要变得很精确。一旦你需要医术来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你就不容易把它当做一个商品，就是说反正就是吃这个药，淘宝网上这边乱卖，然后人家就会瘦，这个就不容易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讲这个不容易的话，又会有反过来说的挺容易。就比如说淘宝网那种。有那种一盒好几天份啊，才人民币几十块的那种什么山楂荷叶薏仁减肥茶之类的东西，那也是谁吃都说有效，而且瘦了之后人也不会太虚太累，对不对？这是一般般的认为。那这一路的话，我就觉得中药啊，要用减肥这个商品，如果当作做一个商品的话，就是。因为痰肥水肥混杂型的人还占到蛮多的，所以就变成每一个减肥的事件都需要医术的判断跟介入的时候，它并不容易变成一个很普遍能够流通的商品。那又或者是像是有一个比如说之前讲到代卖如果肥的话。那要修补代脉需要的那个补药的量又非常的大，那如果那个人本身并没有就是对中医的这个好像一条脉是比一条筋要大很多的那种观念，可能他不太能够相信一个人要减肥要吃 那么绵长的补药，所以这些都是并不适合它，并不适合商品化的特征。那在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减肥药卖的最好的可能是那个中药的产品，是防风通圣散嘛，就是好像三焦表里俱实的一个，就是治疗湿热的。那防风通圣散的话，它本身的结构上来讲，就是又会好像流动到你的淋巴啦，然后又会反正有麻黄嘛，又有大黄，是不是？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会抽有一点抽脂烧脂的效果，然后就是确确实实会有瘦。那你说他，但是这个人的确是不是三焦表里都是湿热的体质，但是就是被动的虚一点也会瘦，反正虚热就多睡睡觉就算了啊。这就是这样的事情。那加上真武汤，万一真的你直接打水肥的，然后这个又爆肿起来的话，因为我过去遇到爆肿的人都不是那种说是，就那个心情上都是觉得这是什么鬼，我一定是吃错药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心情上那种挫败感跟那种就是不愉快，或者甚至说被吓到了。因为你就算是努力增肥，也不容易在几天之内肿的肥成那个样子，所以那真的是会让人吓到的。当然也有人是并不会很明显有感觉的啊，但是这一块我就会想说，这个减肥这件事情并不见，就是在这个市场，这减肥市场中医的这些药物的做法，甚至是有一些这个中医院啊，它的打的招牌是针灸减肥、埋针减肥。那针灸减肥、埋针减肥，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消息是很有效的？有没有？有没有哪家比较有效的？啊，有哈、啊。哪一家比较有效？他下哪几个穴？有没有知道？ 知道下在那个肚脐，坐在肚脐，细节我不知道有没有错，但是那边很多人，你从新竹来的， 嗯， 新竹几家那个诊所啊，蛮就是常常有很多穴位做，所以应该是有效，没效他也不会去。 啊、嗯，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医所谓的利水的穴，什么水分水道，这肚脐周围的这一带啊、哦。那肚脐下或者是肚脐两侧的天枢会不会下？ 我只知道在肚脐周围。 天枢会下哈。 天枢会。嗯。 三里、巨虚这些好像都是。这样子啊、哦，那就像我今天之前也讲到说，就是所谓的内分泌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在中医是黑盒子，其实中医的理论是不能够对应到这个内分泌的。可是减肥其实是很关系到内分泌的。就是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人家说什么脑内的什么褐色脂肪细胞什么东西，就那个东西的某一种激素会让你的身体决定烧掉脂肪留肌肉。那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激素不分泌的话，你的体质就是一种留下脂肪然后没有肌肉的体质。那所以这个减肥的本质上来讲，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的说法，它是一个非常内分泌的事件。但是对中医来讲的话，我们中医会说这个人是痰肥，这个人是水肥。但那当然了、啊，我痰肥，我治痰的药一定也有调到内分泌的药，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药调到内分泌的。就是这个治痰肥的苓桂竹甘汤好了，到底是哪一味药的什么成分能够让人烧掉那些脂肪，或者是补气消痰饮？因为补气消痰饮那个方子的诡异之处是，里面有几味药哦，不像是减肥药会有的。可是那个方子却还蛮有效的，所以很可能就是像复兴主那个方里面有很多药物都是以中医来讲是不符合药理或者方剂结构的。可是那些不符合药理方剂结构的部分，说不定就是在以一种我不知道，就是超越我们现在的中医理论的某种直觉式的或者是神通式的智慧，会知道说那个东西比较有用。又或者说，我们如果今天，就算我们是什么所谓的用经方的人好了，我们今天开一个这个，可能开一个这个治痰肥的药，让他吃一段时间，然后再开治水肥的药，让他吃一段时间，而结果呢，那个人后来告诉你说，哦，吃你这个药折腾了那么久，结果是那个淘宝网买的那个荷叶山楂减肥茶比较有效，就是你会非常的挫败，那因为 或许这个什么，我们觉得在药性上没有什么药性的荷叶山楂，反而能够让这个人的、哦、某一种这个刺激到他的分泌那个让人燃烧脂肪的那个激素。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博客的文章，我也在有一点在这个应该说半开玩笑的吧，我说现在有研究说这个分就是让人留下肌肉啊，然后燃烧脂肪的那个激素会是在这个人只要吃饱了饭就睡觉的那个睡眠中产生。所以呢，如果你要瘦的话，现在的新减肥理论就是你只要有吃饱就去睡觉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就是饱食的那一顿之后就要去睡觉。就他说这是天然的动物就是这样子，熊在冬眠的时候就会分泌这种激素让它保住肌肉，但是慢慢燃烧脂肪、就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变成说从前认为说人睡觉前不可以吃宵夜，吃了宵夜会胖，对不对？那现在的话新的理论就是说人最好就一天只吃一餐就算了，像动物一样。因为他说哪一个动物不是吃饱就睡啊，对不对？他说动物都是吃饱就睡啊，这才是叫做自然的人，道法自然吧。就是如果要用到道这么可怕的字哦，那所以呢，我跟你讲，我根本不觉得一定哪一个方法是对的。我还因为我没有那种神通力去知道真正的真相，只是我觉得啊，吃饱饭就睡觉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对不对？所以我渐渐就把我的生活作息调到就是一天呢，因为如果就以这个理论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时间睡觉，你就不要吃饱。就是吃一点点心，不要饿坏就好了。然后到了最后的晚上的那一顿，很丰盛的吃，吃完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刷个牙就去睡觉。那什么事起来再说。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我不知道对别人如何了，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活法，就是吃饱饭特别好睡，也睡得特别好。而且呢，你晚上如果七八点啊吃完晚饭，顶多九点吧，刷完牙就睡觉了。然后等到你醒来的时候，一看钟才半夜三点，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可以就是我等于是睡觉睡饱了再起来，对不对？我是夜猫子嘛，我半夜三点到清晨五点，我还有夜猫子生活可以过啊。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早起型的人类，对不对？就是超完美的，就是所以就不管有没有效，我大概也会觉得我就用这种方法减肥好了，就欺骗自己啊，就认为这样会瘦就可以了。那至于说最难受的、最难受掉的人，就是抽戒烟以后肥起来的人，那个非常难受。当然，如果你体质来讲的话，戒烟而肥掉的人是水毒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水毒肥。可是哦，这个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香烟让人上瘾哦，所以你戒了这个香烟的毒以后会怎么样？我今天先不说。这个戒烟的这个抽烟的功过之论好了，其实顺便说也没关系嘛，反正香烟就是那种微微的提振副交感神经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对身体是挺好的，并且它在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时候也会刺激到脑内的那个那个什么褐色脂肪细胞，让人燃烧脂肪。所以就是有在抽烟的人，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抽烟也是很肥的啊、哦、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证据，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在抽烟的人，其实他抽烟本身就是一个微微的减肥活动。那但是他一旦戒烟了之后啊，那个身体会因为那个香烟已经抽一段时间了，他身体不太会分泌那个激素了。所以一旦戒烟之后，他的那个内分泌就怎么样都转不过来，然后就爆肥。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中药去调的时候，再用中药去调它，也非常不容易再让它能够产生那个。能够让他减肥成功的技术。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在说，所以你抽烟了就请你一辈子抽到死哦，就是不要再戒烟之类的嘛。我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有意义的逻辑在哪里，只能说现在临床的现状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这个真武汤讲的话，如果以方剂的类比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方便继续讲下去，就是附子汤。我们看到11至24条啊，这个11至24条跟25条呢，它列了附子汤的两个主证，而这附子汤的两个主证，其实你可以这样说，就是首先附子汤的条件是口中和，就是真武汤的患者啊，常常是因为他那个真武汤因为是一个转水的方。 所以真武汤的患者常常会有那种、哦、嘴巴其实蛮渴的，因为他的水路转不上来，所以他的真武汤的患者常常是偏渴的。然后呢，而且真武汤的那个怎么讲，不要说偏渴、哦、就真武汤的常常是偏渴的。可是附子汤的起手式就是人口中和，就这个人嘴巴并不特别干，而他的第一个条目给你的辩证点是其被恶寒者，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哈，他的因为刚刚有一个同学下课的时候呢跟我还有跟其他同学讨论说，哎呀他呀特别怕受风啊，就最近在这几天天气这样子吹一吹冷到一点点，然后就觉得哇后脑勺啊这个肩啊背啊都僵起来了。所以那有别的同学说，那你就可以去买点桂枝加葛根汤加附子啊之类的，对不对，就至少把这边疏通一下免得这个感冒恶化什么的。可是呢附子汤这本身就是有，就是我们刚刚虽然上一堂课讲了什么有的情况是太阳跟太阴一起生病，那个什么开开生病和合生病这种状态，但是其实很多的太阳病的症状它是少阴底的，而附子汤症是一个非常基本盘的少阴底，就是它整个背部的能量是不够的，所以它常常它就是背是觉得特别的怕冷。也就是说各位同学请问有没有人，我只是问有可能会有几个人有吧，就是你如果不穿衣服你的背是特别怕吹风的举手，背特别怕吹风。当然怕吹风这件事有可能还在太阳，但是一整片背特别怕吹风的那个太阳病就有可能，就是表面上只要怕吹风的话就是桂枝汤系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个方向这个背这一整块特别的弱的话，那你是一个附子汤症这个状态的阳虚。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这个附子汤症它有可能是感冒脉沉的时候啊，它的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那脉沉沉的然后全身那个酸痛，也就是说啊，如果只以一个感冒的时候的身体感来讲的话，附子汤症的身体感跟麻黄汤症的身体感几乎一样，都是关节酸痛。但是呢麻黄汤症并不会特别有手脚冰冷的感觉，可是附子汤症相当的会有手脚发冷的感觉。所以这个同学要记得学少阴病，因为 同学就是说我不知道大陆同学，但是我过去教的台湾同学少阴方是用之又用，就台湾的我过去台湾的同学是非常少阴的体质，所以这个少阴的辩证点大家随时都会用得到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少阴病症手脚非常沉重，那个挂到真武汤那边，但是手脚的关节酸痛又手脚偏冷一些些，不是非常冷，非常冷就死你汤了，就关节酸痛而偏冷一些些脉沉的，这个是附子汤，这样可以分吗？啊，就是不要说学回家以后真武汤跟附子汤症就混掉了，然后而且背特别容易怕风或者特别容易怕冷，背特别容易怕冷的体质，那这个是附子汤症。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再做一个小小的岔题啊、哦，就是好比说，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因为我这样说的话等于是个最基本盘，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到今天其实已经断断续续的带到了一些所谓月经痛的故事情节，就女生月经痛的时候要怎么医，当然还有几个方式妇人篇的可能明天就会把它教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用到的月经痛的理路啊，好比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医术极烂的人，就是我学中医随便听听就算了，只是就是并不想在中医上面做更细部的学习，就是比较没有志向的中医学习者，请问当你月经痛的时候你就说算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随便吃个药能够好七八成就算了，这个时候首选是什么？小建中吧。小胡你觉得最大公约数的有效是哪一个？ 小建中或是那个美容家 父子理中加当归芍药 ，OK。对，就是如果你就是根本不想让它辩证，你只是要做一个就是今天我要商品化啊，就是一个月经痛止痛药就对了，你就放到淘宝卖，就你就这样子，你要不然就一帖小建中，不然的话就一帖附子理中加当归芍药散，附子理中用科学中药，当归芍药散用山药磨粉。那当然细部的说法的话，小建中汤没有小建中汤的主症，小建中汤它是微微的有一点手心发热，微微的，但是非常有的话是温经汤，因为建中汤症跟温经汤症都会有手心发热，然后小建汤也是这个人比较虚的体质。小胡，小建中还有没有比较好用辨证点？好、啊，眼睛酸，对，因为我很喜欢的辨证点是眼睛酸，就是如果你月经痛会眼睛酸的，那小建中汤特别有效，因为眼睛酸的小建汤就辨证点这样子，那。这个小那当归芍药散，我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可能关系到什么内分泌，所以你那个月经痛是月经来之前就开始这里那里不舒服了，那当归芍药散比较有效。所以如果网络上放两个商品，如果你只要放两个商品的话，其实淘宝网你可以放七种商品，对不对？月经痛七神器这样子啊、哦，就是咳咳，然后呢，比如说第一种是小建中汤，然后比如说月经来的时候啊、哦，可能觉得人比较烦。或者比较心慌慌，或者眼睛酸啊、哦，那有点虚热虚热的感觉，眼睛发酸的这种是用这 A 方、哦、你不要说小建中了，对，说小建中就不值钱了。那这个，那这个而且你还有加工，把科学中药再用麦芽糖把它熬硬一点，变成糖块，对，月经痛这个糖块啊、哦，因为麦芽糖科学中药放的没有那么多的。然后当归芍药散的话呢，就是金钱就已经有一点。怪怪的，所谓金钱症候群，那个就当归芍药散。那还有一个更笨的，就是反正脚痛就把它松开嘛，那就去胀汤、芍药甘草附子汤，就只是针对脚痛就把它松开的。那如果呢，我们再说刚刚教到附子汤嘛，那附子汤症的月经痛就是附子汤症，就是月经痛的时候，手哎，你看哦，附子汤的月经痛的对面是温经汤的月经痛，就是。温经汤的月经痛是你痛的时候啊，是手心发热的。当然，最重要的辨证点是嘴唇干，不是手心热，就是手心发热的，人热烘烘的，如同更年期潮热那样子。然后，那当然不一定都转发了，但你的嘴唇是干，那这个是温经汤这一边。那如果你是手脚关节都冷痛的，那这个是附子汤这边，这样可以吗？就附子汤本身也是芍药剂哦，就是也是会让它松开，只是它更加强补充的液体。那其实附子汤它的汤症的，我们不讲那么复杂的脉象，但是它这个附子汤是两颗附子，白术跟真武汤来讲是加两倍哦，就是这个情况的两颗附子，让附子补阳的药性能够入血分入阴的这种做法，其实说不定也关系到。这整个月经过程里面的某一个环节的内分泌，我们不确定是什么内分泌，但是呢，附子汤在妇人篇里面有另外一个主治，就是治疗这个妇人啊、哦，她是好像啊、哦，好，她的主观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好像身体哦收不住一个胎儿，胎儿要流掉的感觉，是不是真正的流产不知道，但是她那个请问一下，妇人篇的附子汤在第几条？16至多少？啊，就他说这个人呢，腹痛恶寒，少腹如疝，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他说这个人的子宫啊，好像已经垮掉了，所以抓不住小孩要掉下去了。就是肚子，也就是说附子汤在调理。女人的体质的另外一个向度是，好像这个女人的带脉哦拴不住胎儿，所以这个女人会有习惯性流产的体质。因此，这个附子汤的那个比较多的白术的量加比较多的附子的量，从另外一个药物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补强一个人带脉的力道的。就是以怀孕来讲，是好像要让这个妇人能够收住胎儿。那我们现在再反过来说的话，如果把那个 止堕胎，就是修理一个容易堕胎的体质的角度来说的话，哦，对了，之前有同学好像有问到说，那个怀孕的时候如果容易水肿要怎么办？就是怀孕容易水肿啊，比较不严重的，用肾气丸加牛膝车前子的那个牛车肾气丸就有希望退掉。那如果肾气丸还不够力的话，那就用真武汤。那如果你觉得真武汤太强的话，就退到严用和的那个石皮饮，这样子，反正都是就是退水的药，总之就补强肾阳。那就是或者说，而且那个怀孕水肿其实有一种比较严重一点，叫什么妊娠什么血毒之类啊，什么东西，那叫什么？正确的名称叫什么？啊，正确的名称叫什么？啊，就是妊娠高血压的话，就还是真武汤。那因为那多半都是水压的问题。那么之所以这一路啊，就是真武汤或者附子汤，或者是那个肾气丸这一路啊，我们中医在这一块有点施展不开的理由，是因为历代有好几本的本草书都暗示着说附子会害女人堕胎，就是有几个本草学术的研究者在提及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就变成我们大部分的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可能现在状况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台湾中医的话，就是本来就是很怕开附子了，就觉得附子是有毒的东西，那在怀孕的时候就更加不敢开附子，就生怕这么毒的东西把小孩伤到或堕胎。但是呢，张仲景啊，就是没有读过书的古代人，所以呢，快要流产的人还两颗附子给他丢下去，就对张仲来讲，就是容易流产的体质，这样肾阳很虚，就是要赶快补助肾阳，这个女人才不会流产。但是这件事情，最近这几十年的台湾一般的中医师根本不敢这样玩，就是张仲景的这一条附子妇人篇的这条附子汤的条文根本没有人敢这样玩。那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这个妊娠到了某个点，身体的那个水代谢哦，内分泌引导的水代谢，就是心脏的问题，什么血压过高的问题都来了，其实这个打法的基本盘还是回到一个少阴病，就是这个你的身体里面，那如果你是附子汤症，哦，这个手脚酸痛，那你就开附子汤；如果是真武汤的话，血压高，人开始发水肿，那你就开真武汤。就是以张仲景的医学来讲，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开一开。甚至可以说，虽然张仲景啊的妇人篇，以一个女科来讲比较不够细致、不够体贴，但是问题是妇人篇之外的其他篇的所有的事情，大约都是男生会得，女生也会得的嘛，对不对？所以女生也没亏到，你只是没赚到而已，对不对？就张仲景的医术啊，大约是这样子。那这个附子汤的手脚沉重的这个关节酸痛，那各位同学，我只是多问你一句啊，请问各位同学，你会不会，就是女生同学，你有没有记忆中你月经痛的时候是手脚酸痛的？有没有人有过？有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月经痛就代表你的体质的基盘是附子汤型的，那最好还要脉要沉一点。那另外还有几个月经痛比较常用的方剂啊，比如说一般般的月经痛的保养药。哦，对，我岔题讲一下，就是这个嘴唇干哈，嘴唇干的这个温经汤症的月经痛，用温经汤会很有效。可是正在月经的时候，正在痛，你喝温经汤会有一点出血量变多的问题，就是不一定绝对，但是有时候会，就是温经汤本身的结构容易让人的出血量变得更多。因此呢，如果你是这种你自己知道你月经痛的时候，你是手心发热，嘴唇比较干的话，那比较安稳的做法是在你月经 没有月经的另外那半个月来喝温经汤，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平日调理体质。那另外就是我们如果月经痛啊，再放回厥阴篇，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教厥阴篇嘛，不过我这个以月经痛当主轴的话，我们就用提纲的方法讲一下。就是很多厥阴体质的人的月经痛是直接挂当归四逆加味汤症，就是手指冰冷，脉几乎拔不到，这样的非常多。然后另外呢，厥阴体质人的一般般的保养啊，是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来保养。这个的话就是，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在治月经痛，你有事没事都吃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甚至民国初年的曹寅甫都还说，加一点生附子更驱寒气，会好得更快。啊，这样子的，就是因为羊肉这个有骚味的东西，它就是直接补强你一条厥阴经。就是女人的病哦，从前我觉得在张仲景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妇女病是挂厥阴的。可是以我过去慢慢教时代到现在，我们台湾的女同学的妇女病很多很多是挂厥阴的，连月经痛都挂了很多。那所以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一个当归四逆加味汤都是很常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大乌头煎，那个厥阴病的大乌头煎，那是完全就是用乌头去把你的纠结在厥阴经的风气感打掉的。而那个厥阴经有风气的大乌头煎，如果是以症状来讲的话，张仲景的书的形容啊，是说出白汗，就是这个女生啊，在月经痛的时候，是整个额头都冒冷汗，然后你一摸那个汗，就觉得一层油。有没有女生有月经痛，痛到额头上一层油的？有听说过吗？剧痛，然后痛到出冷汗，而头上一层油。那这种程度的话，就是你有非常凶狠的风气纠结在你的厥阴经，你要先用乌头把那个风气勾掉，然后你才能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去补强它。那过去有一个台湾的同学跟我讲说，他认识一个人哦，这个 MC 来就是剧痛成那个样子，然后冒油汗的，然后说不久以后，就是说不知道多少年后就死于肝癌了，就他的那个厥阴经肝经是整个有重大的损伤的。那这个大乌头煎的这个汤症，如果是放在男人身上的话，就是什么药都治不好的梦遗，就是乱遗精，就是也就是厥阴经的风气一直刺激他，一直刺激他，他不停的梦遗，他的那个遗精就好像是在厥阴经被扭抹布一样，被风气这样扭出来的，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向度。 所以请问一下，如果像这个大乌头煎吃的时候，是月经来的时候吃，还是比较提早吃？ 哦，大乌头煎，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剧痛嘛，所以基本上还是就是说，希望是当下能够喝了之后，当下不要痛。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你就其实不管痛不痛，就平常小量小量当保养。那因为你月经剧痛的时候，要止那个痛需要的剂量就比较大，那乌头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正确的打法，就是张仲景书里面的书写方式，好像是比较适合正在痛的时候吃来止痛。但是如果我们平常调理体质的话，已经知道都是这样的，那你日常生活里面一点一点去消掉那个厥阴的风气，或许是比较安全的。哎， 吃过大乌头煎，但是吃完以后就炖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它喝下去之后，然后也是拿那个好像是桂枝黄芪什么煮的那个汤一起送服的，然后就卡在这儿堵了大概一直到冒汗之后它才消掉。 那你月经痛治好没？ 当时其实好像也不是为了月经痛才吃的。 那就是没什么好理由的吃这个药，那就是没有病受之的时候，那个药就没事干，也不知道在玩什么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你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好理由要吃大乌头煎啊？ 当时就会觉得就是各种关节都会寒痛寒痛，就感觉里面不知道因为它是有寒还是有风，然后想试试看， 好像。不会想到这样，我是不会想到这样玩的啊。那至于说当归生姜羊肉汤，它的那个月经痛 我觉得常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妈妈说她当年是这样痛的，这句话就是那种遗传型的月经痛，那种从就是打从胎儿就带来的那种信息，那好像当归春姜汤它的效果是比较偏好一点啊，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刚刚讲过一串以后，同学可能也会知道说辨证不是那么难，对不对？就是你这七八个方剂里面，你总是会觉得看得到说，哎，这个人比较像这个，对不对？比较不像那一个。那有这些招数可以用的话，其实治疗月经痛，通常我还是一样说同样一句老话，就是不说你能够治到100%的疗效，但是80几分大概都有了啊。那这个看了这个附子汤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前面的猪鸟汤啊，就是黄连阿胶汤。那黄连阿胶汤我提纲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这个汤的方剂结构是一个真武汤的对面啊，就真武汤是泡附子一枚，那猪鸟汤呢是生鸡蛋黄两枚，这是这两个方的 对立的地方。而猪鸟汤呢，它的结构就好像是你的心火太旺啊，你的心阴不足。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以一个中药象征符号来讲，为什么补心要用鸡蛋黄？就是因为以能量的心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身，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那个君主之官的心，可能是一个一直悬浮在人的胸口这个地方的一个能量体。那蛋黄就是一直悬浮在那个蛋壳中间的，对不对？所以它的位置来讲，好像它的能量就刚好会汇聚在这边滋这个心的阴。但是呢，实际上的解剖学跟化学成分来讲，蛋黄所滋养的是我们这边这个叫做脑的东西，就脑是有很大部分是由卵磷脂构成的。那这个中国人说心阴虚了就烦得不得了这件事情，那以这个脑的科学来说的话，就是你的脑部的这些卵磷脂有什么成分不够了，开始缺损了，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点破，小小的就肉眼不可见的小小的破掉的感觉，然后你就会烦得要命。那至于说这样的一种心火啊，那张仲景用这个用黄连黄芩跟一点点的芍药啊，把这个心火这样子收下来，然后还放一些阿胶来滋润，来平静你的血气。那猪鸟汤在治失眠的话，就是那个失眠是越烦的人越好医，就是你失眠的时候整个在床上滚来滚去，觉得又烦又气，怎么我还睡不着，就是那样子的时候，就猪鸟汤特别好用。那淡然的失眠，猪鸟汤就不知道在打什么，因为没有那个很厉害的烦的感觉啊、哦，这个生鸡蛋黄的这个药方并不会那么的能够起效用。那所以那猪鸟汤的煮法呢，就是先把这个植物药的部分煮一煮，然后呢等到那个植物药的部分呢煮好了，把药渣捞掉，你就不要再上火了，你把阿胶啊捶碎了调化在里面。那等到阿胶也全部都化光了，那个汤也不烫也温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再放两个生鸡蛋黄，也就是说这个汤不要一直煮一直煮一直调，然后到时候鸡蛋黄都烫熟了、啊、就是这个蛋的蛋黄是生的才比较有效啊。那但是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形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人的失眠是曾经受过惊吓的失眠，这个汤也会有效。但是我不确定那是发生什么事，就比如说有一个女人的失眠，她是从前是受到家暴的妇女，那她那种受，就是因为她曾经被她老公剧烈的吓过，所以她那个就好像以后就从此以后就每天都提心吊胆那种感觉，即使已经离婚了，但她就是再也不能睡好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讲心理创伤不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吗？但是这个妇人却是吃猪鸟汤变得睡得好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真的受到那么大的惊吓，包括直接被揍，是不是是某种程度来讲是脑伤啊，就是都不完全是那个灵魂层面的那个能量淤积，就肉体也有某种程 程度的那种受到重大的撞击。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有同学说长期的顽固的失眠要怎么办，那就是有可能也用用柴龙母，也用用猪尿汤，可能两个加起来刚好可以。就是当然如果是灵魂层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平移，那个 我投降，我不要移。但是如果就是肉体层面的什么神经啊、脑部啊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柴胡龙骨牡蛎汤好像清除那种微小的神经元里面的某种残留的奇怪的信息的同时，猪鸟汤来修补脑伤，那这样子加起来的总战力是可以稍微在就是一就是治好的几率又可以再提高一点这样子。那这个猪鸟汤在的名这个叫做猪鸟，是因为在那个腐行诀里面它是这个名字。那腐行诀里面猪鸟汤治疗的是一种，我觉得因为现在比较少看到，我说那个状况，他说这个人是热性的有毒的痢疾，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是痛的跟刀割一样，然后拉出来的大便是深咖啡色，像剁碎的鸡肝一样的痢疾。请问你有看过吗？就带血啊，然后带脓啊，就是这么猛烈的一种痢疾，是用猪尿汤来治疗。那不过呢，因为好像现在不太容易遇到这样的痢疾，所以就当尝试或者当故事听过去就算了啊、哦。我们就并不强调它的这方面的疗效。而猪尿汤以及猪皮熬的猪肤汤，以及前面那个黄疸里面那个猪油煎头发，这些方其实都是比较动物性的，就猪出来汤就比较滋腻的，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张仲景以后的朝代，在这个滋阴之法上面就是缺了猪油法，缺了猪皮法，缺了鸡蛋黄法。当然温病学派的什么定风烛把鸡蛋黄放回去了啦，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张仲景很理所当然在使用的很平时的滋阴的办法。而后代的人阴虚火旺，比如说阴虚火旺一般来讲就是猪肤汤症嘛，但是后代的人遇到所谓阴虚火旺的体质，常常就是用生地黄或者用玄参、哦、这一类的药，就比较凉比较寒比较凉比较润的药。然后这样用了之后呢，中医的世界就会又多说一句话，就多说一句话说，当然这句话常常被那个喜欢补阳的人，就喜欢用附子的拿来当做一个画饼、哦、就是说有一句话是说，如果这个人阳气已经非常不够，已经是很阴寒的体质了，你如果又用错了滋阴药去滋阴的话，滋阴药把它最后一点的阳气也吸收掉了的话，这个人就完蛋了，就是 会搞死的。而现在人因为很多人都是阳虚型的体质，所以就会变成说，我过去的经验都觉得滋阴药用了以后会把这个人的阳气扑灭掉，这样更不好。而且张仲景的《太阳篇》有一个条文啊、哦，是说一个病人阴阳两虚，也阳虚也抽筋，那脚抽筋，那脚抽筋可能是阴虚，但是张仲景是先用甘草干姜汤把他的身体的阳暖回来，才用芍药甘草汤去滋他的阴，治他的脚抽筋。那张仲景的《太阳篇》所陈述的这个故事情节呢，也被后代的喜欢用经方或者喜欢用附子的人把它归纳成说，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要先救阳再救阴。就是这个是张仲景这本书，我觉得张仲景只是在说一个事件一个案例，但是他并没有在那边为后代立下什么绝对的规则。可是读《伤寒论》的人其实隐隐约约都会受他的影响的，就像我之前讲到说，其实你《伤寒论》读熟的人看到舌苔就会先想到三焦，对不对？不会先想到脾胃，所以你还要问一下、哦、你是不是只有肚子闷胀，还是连口渴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就是还要再去分辨一下到底是不是三焦啊。那同样的，张仲景的整个教学系统多多少少会带给人一种残余的暗示，就是说人是比较缺阳的，你要补就先补阳，先不要急着滋阴。那也就形成了就是这本书透露出来的这一层一层的信息啊，就是对读者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影响都是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样余波荡漾，所以慢慢它就会变成后代的经方学习者哦，很容易的越来越喜欢往补火派的方向靠过去，而滋阴之法就好像张仲景本人没有那么喜欢滋阴吧的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却可能是因为哦，后代说什么你用了滋阴药把他最后一点的阳气都吸收扑灭掉了，这个病人就没救了的这个故事情节，是因为后代的滋阴药是什么生地黄啊，或者是什么玄参啊，这种比较偏冷性的滋阴药，甚至是熟地黄这个植物药都还会有或多或少的那个把阳气吸收掉的问题，不过其实熟地黄已经好很多了，地黄已经不太严重了。不过在中药的分类里面啊，就是说是只有能量的药叫做阳中之阳嘛，就纯粹就是化学成分的叫做阴中之阴嘛。那这个在能量的范围里面还有一点物质作用叫阳中之阴，那阴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阴中之阳。那中药学对于这个阴中之阳跟阴中之阴的定义是这样子。凡是有味道的都叫做阴，但是有味道的部分味道不重的是阴中之阳，味道重的是阴中之阴，就比如说你今天吃的药如果说黄连黄柏，你说味道就是很苦的、啊、那这种完全就是味道吃起来很重的，中医认为说人体是觉得它味道很强烈的，那个很强烈的味道基本上它就是物质层面的化学成分在作用，所以称之为阴中之阴，就是这样的药开起来等同开西药。那但是呢，在滋阴药里面，像是猪皮也好，地黄也好，猪油也好，鸡蛋黄也好，都是它的味道是你吃起来觉得厚重而腻的，但是却没有那个什么大苦大甜大辣的那些味觉上的刺激。所以这一系统的药就是你吃起来觉得腻腻的，味道好浓的，但是又没有味蕾上面的这个酸甜苦辣等等的刺激的东西，那就是在中药学里面就是标准的阴中之阳药，就是它虽然是阴药，但是它本身的向度是相当温暖而有阳气的，所以如果你用猪皮或者用猪油或者用鸡蛋黄的话，通常不但不会把那个阳气吞没，反而会把这个阳气吸纳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就产生一个阴阳相报的状态。而我最喜欢跟真武汤之类的那种附子剂对用的是这个猪皮的猪肤汤，我觉得有猪肤汤补水的话，人的身体就可以一直把这个补阳药的药性吸纳进来，所以我在开补阳药给人的时候啊，我自己的开法其实常常是先补阳再补阴，当然这个前提是前面你那个什么厥阴啊或者是什么湿气啊那就要处理完啊，不然吃猪肤汤的本身就湿气严重，人就荡掉了，就是这些先处理完啊，它的就是你滋阴药的底打好了，然后再开附子剂下去，附子剂就可以被接得住。而这一点呢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以张仲景的书来讲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因为这个人阴虚火旺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猪肤汤症，对不对，他的那个胸口就烧烧的，甚至时不时喉咙就会痛一痛，喉咙就会痛一痛，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一段是烧烧的嘛。那你要开附子以前当然理所当然的是要先把这个烧烧的地方退掉，因为他有这个人有猪肤汤症，他本来就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体质。可是呢这十年来我们不说火神派本家，如果是一般在很喜欢开附子的那种民间中医来讲的话，几乎没有在考虑这个人要先把他的阴补好这件事情，可能他们直接在意识上的设定就是人要先补阳再补阴，而且这个人又有一个有力的论证，就是阴阳两虚的时候如果单是先补阳补得好的话会生出水来，所以就是阳能生水，因此你不必补阴，因为会有水。那当然，我就说判定的标准，就做艾灸或者做什么补阳药的判定标准，就你有没有 口水有没有变多，人有没有放松。那现在的那个补阳的习惯啊，在就是自己学中医的人开始什么常常吃一点附子做保养啊之类的，就是已经养成了一种莫名其妙没事就补一下阳的那个习惯了。那就变成说有蛮多的人是常常吃附子保养，然后他那个精神就越来越绷紧，就是一点点小事情就跟你翻脸那种感觉，就越来越绷紧。他的也就是说那个没有那个猪肤汤这些东西把它护住的话，这个补阳的药的药性不容易被吸收。或者说火神老祖郑清安也在讲说，你吃这些补阳药吃到最后已经补到身体都很有元气，但是却上火了的时候，就吃一帖猪脑汤把它吸掉那个火，它是最后用猪脑汤来收工。所以谁先谁后这倒不是重点了。就比如说刚刚不是有同学说他做了艾灸，做的全身都暖洋洋的，然后吃了猪肤汤就冷掉了，对不对？这也可以，就是那个火力过多，你用这个东西来，但是你知道，就是猪脑汤也好，猪肤汤也好，它都是一个滋阴药，而且不一定会伤到你补进来的阳气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要帮人员开这个补阳气的附子剂的话，我其实就不会把那个排得那么大阵仗，就是附子打得那么猛烈。我可能就是猪肤汤喝一喝，然后这个附子汤喝一喝，猪肤汤喝一喝，附子汤喝一喝，就是我就根本就把猪肤汤当作是帮忙消化附子的东西，就是我不会把它当作是附子的敌人，我会把它不当作是附子的消化附子用的健脾丸，就是这样子来让附子补得更顺啊。所以我们学，但是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少阴药法的这个猪肤汤，就是阴虚火旺的总方的这个猪肤汤，因为在中医的历史里面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有很多很多的中医必须要在阴虚火旺这个事情上面卡关。就是阴虚火旺这个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如果都没有睡好，就是好几天没睡好，然后你上火了，这个是当归补血汤马上可以让这个火下下来，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身体里面猪肤汤症的那种阴虚火旺的话，你用那种补血的滋阴的那种地黄系的当归系的，它就不会真的很有用。然后这个人阴虚火旺就是缺乏猪肤汤来治好的那种阴虚火旺，那个体质就一直掉在那个地方，阴虚火旺干烧干烧干烧，而这个干烧是没有必要的干烧。然后当然烧的话这个人也很阳虚啊，所以你就会很阳虚很没力气，人家当然会觉得哦，有那么多问题要吃点附子来补阳了，可是这样的人一补阳就打坏掉了啊。就是所以这一个少阴滋阴之法的这个至为单纯明快的猪肤汤，竟然在这几百年的中医史里面被忘掉的一塌糊涂，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来保护的话，你如何能够附子用的那么样子勤奋呢？啊，就是补阳又补阳又补阳，就是人要怎么样消化那个东西就很为难了。那再来呢，当归四逆汤啊，我当归四逆汤的这个主结构，它的药物其实主轴呢也有桂枝，有芍药，也有甘草，对不对？所以桂枝汤那个基本的那个框架是在那里的，但是它有当归这味药啊，就是把散失在血管外面的阳气抓回血管。当归就是一个把离家不回来的那个阳气抓回家的药，所以叫做当归啊。那这个木通呢，是把这个身体上焦的阳气呢推送到下焦的药，在这个地方是把浮在上半身的阳气推到下焦的药。不过呢，这个药法上还有一些可以被议论的，就有人会认为是细心是推下来的，是把它推下来的。那不过呢，因为火神现在的四川火神派本家卢派的用法，把那个火压下来，现在也不用木桶了，是用菖蒲。因为菖蒲也是把心火打到肾，那一般说远志把肾水打到心嘛之类的，那所以用菖蒲也有效。那菖蒲取代木通，这个是已经成立的换药的手法，所以呢木通我们就姑且当作它帮这个向下降的热量开一条路啊， 木通这个药，如果你要说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有什么中焦湿热啊，你用单时，比如中上焦的湿热，你单时用黄连排不掉的，你再加一个木通就会排得出来了。所以它就是帮忙身体里面某些东西开一条路出来的效果，在临床上还蛮明显的。那，这个木通，小胡啊，我们家当归，我们台湾的当归四逆的科中不是用通草吧？啊？就是一般药局写木通抓到的木通就可以了。就你的困惑是什么？就是有人说是要用通草比较好，是不是？是灯芯草那种东西吗？哦，我们这个木通不是用那个通草，不是用那个通草，对对，普通的木通。那但是普通的木通又有好像现在什么中药西药研究以后都说那个普通的木通对人的肾脏不是很好嘛，是不是？所以就会好像闪躲一下换成菖蒲，据说也是有一些效。不过我自己用的话，就是直接就用张仲景原方啊，就用普通的木通了。那然后细心的话，在这边，我想不要想象它是把心阳压下去的药的话，那细心是把身体的血里面的寒气逼出去的。就是细心的药性，就是身体里面有液体的部分有寒气，细心就可以把那个水分中的寒气挑掉。这是细心最基本牌的药性。那么红枣，其实当归四逆汤这边加25颗啊，好像绝阴篇的当归四逆汤某个版本还没有那么多颗，但是我开当归四逆汤的话，我的红枣都要加到这么多，尤其是他开加味汤的时候，因为有那么多红枣才能够保护这个人的肝脏不要被那么多的无茱萸打坏掉，所以我不管开原方还是加味汤，我都开25颗，这样就是比例上开到25颗那么多。那么多的红枣，你也可以知道，它会把所有的这个药的能量都约束在脉管之内，对不对？就是这个药性是极端的走在血脉之内或者气脉之内的。所以这个少阴篇的当归四逆加味汤呢，它的主症是很单纯的，就是彻痛啊，就是不动的时候不痛，动的时候就很痛。所以有的时候痛风也可以拿这个方剂结构当一个基底。那如果你还不够的话，可能再用什么前面讲过的甘草附子汤结构再加进去，反正差没有几味药啊，自己加减就可以了。而绝，那我们既然教到当归四逆，我们干脆就翻到绝阴篇看一下当归四逆加味汤好了，因为在绝阴药里面，这个是几乎可以独立出来看的一个汤证。请问绝阴篇的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跟当归四逆加鱼姜附那个在哪里啊？是1:72啊。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顺便把绝阴的东西啊，之前提纲也讲过了，就是张仲景特别解释绝阴的这个绝的意思是手脚冰冷嘛。那张仲景解释说，绝阴的手脚冰冷是哪一种绝呢？啊，张仲景说这是阴阳不相顺接的绝，就是人体的阳性的属性为阳的经络跟属性为阴的经络本来是要这样的循环交流的，但是因为这个人阴阳分裂了，所以阴经络跟阳经络没有办法互相传输能量，所以作为经络的传输端点的手指头或者脚趾头就特别的冰冷。那这个时候呢，绝阴篇里面的这个他也于是个人的脉主症就是手指头或者脚趾头特别冰冷，而他的脉是几乎拔不到的。那当他在发生绝阴病的情况之下、哦、这种体质的人有的时候是发成阑尾炎，就是盲肠炎那种、哦、有的时候是无端的，就是腹部的侧面闷痛。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痛过绝阴的肚子痛的话，你大概就会完全不需要花力气就分得出来了，因为太阴病或者少阴病或者太阳病的肚子痛就是很痛，绝阴病的那个痛就像无茱萸汤的头痛一样，不是真的很痛，可是你觉得很难过， 就是痛度不高，可是你本人的感觉超难过的。所以当归四逆汤的月经痛也会有这样的调性。女同学有没有这种经验？就这个月经痛痛度不是很高，不是那种刀割一样的剧痛绞痛，但是你超难过的，那个是有挂到吴茱萸的汤症的一部分。当然他这个说有可以加人参附子，也可以加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啊。那加吴茱萸生姜附子的话，说内有酒寒者，已经累积了很多寒了的人，用吴茱萸来破这个饮食。所以现在就是说，今天很多情况下，就是遇到这个完美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的大陆的搞中医的人，还在开少阴的四逆汤，还在开什么附子。就是当然不是说不能加附子，但是那个是不对路的。就是这个汤说有酒寒，就代表你的寒气已经堆积到是阴实了，而且那个吴茱萸在打的阴实，就那个寒气已经跟痰纠结在你的组织里面有冷痰了。就是这些东西你不先把它打掉，然后就在那猛补阳气，然后这个完全就是有点像是太野蛮的打法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性同胞可能多一点，但是男性同胞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少。就是一开始的体质就是挂在这个当归四逆汤症的鸡排。我想有没有女同学是那种天气一冷，手指甲很容易连颜色都变掉了，有没有这种？那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那你不如果不是昨天今天才变这样，都是内有酒寒。好，所以这个加人参附子这个短期的比较少用，因为几乎都是内有酒寒，就是他的那个厥阴已经塞了这些寒气了，然后所以他的这个阴阳的这个经络不能够互相顺接了，所以手指冰冷了，所以月经这样子痛法，侧腹这样闷痛闷痛的。像这个方剂在现，然后又加上厥阴会爆成这样的，刚好都是端逼格的人最容易。所以就是这方剂简直是现在的救世主方剂，就是你这个方剂阴跟阳没有先连在一起，哎呦，你就是什么一直帮他补阳补阳，每天嚼两片附子补阳补阳补阳，就这样阳气。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厥阴的这个分裂的当归四逆汤症没有先医好，你补阳就是补那种浮越的阳气，然后你就一直越补阳越紧张焦虑，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头上轰隆轰隆响，就是那个补不进去的阳都浮上来那边乱闹你。就走火入魔式的补阳，所以就是当然幸运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一个完美的少阴底，那你就可以补阳补阳补阳，只要不要说忘了滋阴，不要说猪夫汤症还把它烧死就好了。但是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他根本就是这个厥阴病的汤症就放在那个地方，你看都不看，然后就在开少阴病的药去医他，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妙了哦。这个先治厥阴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光是补阳的话，那个人会被扯得很分裂。那所以月经痛、侧腹痛、手指冰冷这些等等的主症 都用这个方子。那我们再回头把少阴篇看一下啊。再来这个什么四逆汤、桔梗汤这些，我觉得接下来少阴篇我们就有方就看方好了，这样子比较简单嘛。我们这个少阴篇的11至27条，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就是这个人是这个药主要就是寒性的泄痢，这个人是一直冷冷的拉稀，冷冷的拉稀，冷冷的拉稀，终于他身体已经就是虚寒到肠膜也开始随着这个拉稀剥落了。那肠子里面就会看到一片一片，不，肠子里面大便里面就会看到一片一片白色的肠膜，好像那个脓一样，然后里面会夹杂血点点。那这种情况就是要用干姜来暖他的肠，然后用柿石枝来收住他这个尾闾这一带的气血，用这个一碗的粳米啊，然后用水7碗煮下来，然后就是让这个粳米去好像修复你的肠道的受伤这样的一个方剂。那当然啦，这个桃花汤是发生在一个少阴症的主症框里面，所以这个人的肠道的出血治好了以后，可能这个人还是一个手脚冰冷的四逆汤症，那你就再用四逆汤来把他的少阴的这个寒病暖回来。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拦住，他又慢慢滑到厥阴去了， 那这个拉肚子就会慢慢慢慢又开始有发炎的症状，就变成白头翁汤等去了。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小胡啊，我问你一下，你的听说的经验里面，月经痛用乌梅丸的情况多不多？啊，不多啊，就是阴道感染比较用乌梅丸。哎 ，OK。那再来呢？下一个，那我讲有一些条文我不带了，因为比如说他说，什么便脓血的人可以刺足阳明，因为这个刺法其实很少在用哦，所以就什么足三里放点血，这个刺法很少在用，所以就算了。我觉得这种其实你读了或不读了之后都会忘光了，因为太久没有用就忘光了，那就不要了，就不努力看了啊。然后呢，再来少阴病吐痢手足逆了，就这个人又吐又拉又手脚冰冷。那我们今天辨证点的话，主症就是抓烦躁欲死。那这个烦躁欲死，就这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说我好难过，拜托谁给我一个痛快，我撑不住了，我活不下去了。但有的时候这个无注意汤症啊，就是人的那个肾啊要衰竭的前兆，就他肾脏要不行了，他身体里面累积了一些尿酸了，不尿酸就是那个尿毒了。那些尿毒啊，弥漫在身体里面，就呈现一个所谓浊阴纠缠着你的阳气的状况。吴茱萸这位药的童话故事，就是说，那个什么王维的诗，什么九月九日什么登高那个诗有印象吗？遍插茱萸少一人，对不对？这重阳节在阳气最重的日子，爬到高处插茱萸，这是中国人的童话故事。说什么有瘟疫啊，要来侵袭一个村庄，然后就有神仙教这个村庄里的谁说，你爬到高处带茱萸，就可以把病气挡在那个山下面，他不会爬到山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就是这种阴浊的瘟疫的湿湿冷冷不干净的气啊，然后纠缠在你的全身的时候啊，当然有时候是消化粥多一点，在阳明它就是吃了饭就要吐，在就是纠缠在消化道的话，那另外还有很多分支的杂病，最代表性的是这个人的头痛，是头痛到想撞墙，想撞墙的意思是烦躁欲死，就是明明也没有多痛的，可是这个人觉得受不了了，这叫头痛到想撞墙。重要是那个烦躁欲死，就是那个人他的痛真的没有很痛，但是那个人的本人觉得完全不能忍受的那种我受不了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大约来说就是说比较淡淡然的无注意汤症，就是这个病人他其实只是手脚冷，可是呢他说我受不了了，或者是他说吐腻啊，就如果这个人是呕吐反胃，但这个人觉得好难过，那是无注意汤症。或者这个人只是拉肚子，但是这个人在拉肚子的时候觉得哇难过的不得了，就是那个主观觉得难过的不得了的时候，几乎都是挂无注意汤症。那当然最常有的现象，就是如果以少阴病烦躁欲死最常见到的，就是这个人手脚冰冷的在床上翻滚挣扎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但你说今天因为翻滚挣扎有运动嘛，所以手脚也暖了，所以抓不到手脚冰冷，那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无注意汤的。那它这个降浊气啊，那人参还是补一点益体，那干姜是热的，无注意是用力把那个阴浊之邪打破的。那生姜用到六两啊，对不起，没有生姜，不是干姜，生姜是破水毒的。就无助于本来，因为无助于它本身就是那种对那种冷痰很有药、很有效的、很有力道的那种药物啊，所以生姜帮忙推水毒就可以。那红枣在跟无助于同用的时候，不关系到那个什么营卫的那个向度，红枣就是在保护人不要被无助于打伤，因为这个药很旱。那我在教我的日本徒儿的时候啊，就是教无助于他的病机的时候，就叫他背个口诀，也不用背啊，就是巧克力。因为日文嘛，你知道那个什么日本话有一种那种暴走族的那种汉字写法，你知道是什么吗？比如说 Yoroshiku 他就写夜路死苦，对不对？就是那个他们有那种日本人的写法。那这种暴走族的写法呢，巧克力啊 Chocolate 就可以写成血污冷吐， 就血脏了，所以冷得你吐啊，血起欧波列懂，所以我就叫他背巧克力啊，血不能吐。那所以现在我们当然其实我发音有微微的不一样啊，但是气是血，有过是污染的污，泪是冷，吐是吐啊，所以我就叫他背血污冷吐，他念起来就很像巧克力啊，他念得很高兴。但是呢，我就说。无助于汤，基本上 我跟日本土味讲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污冷吐啊？就是那当然这件事情也是很奇妙。就像我台湾这边的助教啊，比如说莹莹他们都会说，无助于汤症可以，我们说可以吃的冷气机是生脉散，那可以用喝的厥阴病是无助于汤，不可以喝的厥阴病是啤酒。就我这边的助教很容易因为喝啤酒就得无助于汤症。但是我的日本徒儿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日本人就吃饭什么都在喝啤酒，所以都不觉得有什么事，所以他也觉得说你们中国人好奇怪。但是其实我也是跟助教是同一国的，我是啤酒喝的多了就会蛋疼，就是会那个睾丸一抽一抽的难过，然后你说是不是剧痛，也不是剧痛，可是呢晚上如果喝了啤酒开始蛋疼的话，我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它忽然酸抽一下的，我在床上那一下，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就客观来讲没有那么酸痛的，可是它就抽那一下的，我忽然那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烦躁于死，就是那个感觉，你主观帮它征服了，就是无助于汤症，你懂的那个意思吧？所以就是你如果哪里就是只是小小的酸抽酸抽一下，但那个酸抽一下是你自己本人会这样忽然叫得很夸张，你就想到这是无助于汤症，这身上有沾着血污冷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点。那另外阳明病的时候也讲过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肠胃都被寒气冻住了，没办法动的那种肠子，那无助于汤啪一个把大便打出来。然后我从前慢慢教时代好像讲这个讲的有点用力哦，然后就有同学吐我的槽，刚吃晚饭的时候同学说，叔叔啊，你说这个吃无助于汤的大便会一坨一坨像是发射飞弹那喷出来，我没有哎。那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吧，就是我那时候讲的不知道怎么讲的，讲过头了，就普通的大便就好了，不用喷啊。那说到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我记得我从前我的表妹啊，就是肉有一点块块的，就是她的那个肩膀的那个肌肉，就女生来讲有点不够柔和，所以有点这样子，好像女金刚一样那种啊，就是她的朋友笑说她叫金刚芭比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忘了是什么来头了，但是我就想到说，好像无茱萸这味药。有一种行走腠理的特殊药性，那当归四逆加鱼姜附呢？其实我们在明通药局配的时候，都是加鱼姜附藻胶，就是配科学中药的时候要多加红枣，来让它不要那么凶狠，然后呢，怕它伤血又补加一点阿胶，所以平常我们到清通药局去配药，都是直接念当归四逆加鱼姜附藻胶，啊，那都加好，那我就想说。无茱萸的药性本身是一个通行腠理而去痰的药，那某个角度来讲，对于肥胖的人好像可以刺激到某一种特殊的燃脂，所以我就叫我表妹吃，就我表妹吃了之后啊，很短的时间那个肩膀的线条就不是像那种神力女超人一样了，就是一般女生那种比较柔和的线条了。但是无茱萸当归四逆加无茱萸汤，就当归四逆加鱼姜附的这个加味汤哦，它其实烧掉的不是肥肉，而是肌肉，你听得懂吗？就它烧掉的是肌肉，所以线条才会柔和。那这个事情本来这个肌肉多还是病啊，我巴不得得这个病，对不对？但是从前呢，我们慢慢教时代助教一个许助教他的弟弟，就是真的就是得了肌肉多的病，就是你知道，就是人的基因哈，是有一些基因是。用来限制你的肌肉生长的，那据说现在有一种牛，就是缺乏那种基因，所以那个牛是长成那种猛男牛，整个那个肉是鼓出来的，对不对？但那牛活不了几天，也要被自己的体重弄死了，因为比正常牛重太多了。那我那个许助教的弟弟呢，就是也没有特别运动，那个胸肌是那种爆，就是。不但是一大坨，而且看起来 硬邦邦，因为它不是运动运出来的，而是它的基因不能限制肌肉的生长。然后呢，我就说，哎，我表妹肩膀变有柔和了，那你要试试看。一开始试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效，但是后来许硕就发现他弟弟天天在喝冷饮料，所以说那你就不要喝冷饮料，热喝吧，哦，就是都热的，就保持体内的温暖。那后来那个看起来很不正常的那种块块的那种肌肉，就真的有消退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像正常人。哦，所以这个是那个汤，岔题讲一下它别的疗效。那我们再看这个猪肤汤啊，那猪肤汤的正确的主症是这个桂林本里面讲的拉肚子、喉咙痛、胸闷、心烦，这个是非常完整的主症。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治少阴感冒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就是记忆的角落要记得一件事，拉肚子也有可能是阴虚，少阴病的拉肚子有可能是猪尿汤症的那个肚子很痛很痛，拉出来的大便是那种有带黑血块的那种，那是超级阴虚发热的。另外呢，猪肤汤症也可能是阴虚，所以你肠道发炎，所以拉肚子、烫屁股之类的。所以即使是少阴病的那个脉沉沉没有力气的这个主症况之下，还是可能有阴虚发热。那当然我们今天只是要用猪肤汤来治疗这个阴虚火旺的话，它一般般的感觉就是胸闷、心烦，并且好像喉咙这边都有一点要上火、要上火、要发炎、要发炎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段闷、烦、喉咙好像要上火的感觉。那这个是很完美的少阴阴虚火旺，那就用猪肤汤来治疗。那这个猪肤汤张仲景的煮法，我又觉得很斯文啦，所以我的煮法是这样，我每次都觉得胶质多一点无所谓嘛，所以我就其实猪肤汤大概半斤猪皮就可以了。有同学问我说，这个猪肤啊，这个猪肉要怎么，猪要怎么切，把那个皮片下来，要不要片到有油的那一段，还是不必？我说这不是菜市场都做好了给你吗？结果那同学居然告诉我，他这一辈子没有去过菜市场。哦，这个真的是人人生活不同啊。就是那我的话就是走到菜市场，让台湾猪皮还挺便宜的啊，就是请你切半斤一斤给我。我的话是觉得，如果照张仲景的剂量，你自己算也知道是多少。但是我就通常就觉得，我的话是这样的，我就随便就买一斤猪肉啦，那一斤猪肉，然后就用猪皮，一斤猪皮，然后呢切，就请店家帮我切比较小块，然后就放了水，就一直炖，一直炖，因为猪皮的那个胶质要完全化到水里面，要炖超过3个钟头，然后那猪皮它会变得软弹弹烂烂的，然后那个水那个汤汁里都是胶质。那个胶质都炖出来了，那猪皮就可以捞掉，那再放进他说一小碗的蜂蜜，然后再加半碗的白粉，这个白粉就是米磨成的粉就好了。那我也不用糯米粉，我就一般的米，就是台湾的那个一般没有那么软的米叫再来米，做萝卜糕用的那个再来米粉，我就放半碗再来米粉，然后滚一滚，把那个米粉，但是你米粉哦，如果滚滚的汤，你直接干米粉倒下去就变结坨了，对不对？所以通常是用勾芡的方法，就你用一点冷的汤汁，把那个米粉先搅化了，再像勾芡一样这样嵌进去。其实那个米粉跟猪肤是会打架的，你不放米粉，那个放进冰箱是完美的果冻状，放了米粉反而乱七八糟，像泥巴一样。那但是反正就是吃药，不是做果冻啊。那但是这样子吃起来呢，就觉得有一种不够美味的感觉，就是吃起来有点，就一方面有点猪味啊，猪皮嘛，煮了还是有点猪味，所以到后来就觉得煮的时候就先放点姜片啊，先放点米酒啊，就先把那个猪味去掉一下。然后呢，到后来还是觉得喝起来是什么，就甜甜腻腻的嘛，喝起来闷闷的嘛，滋阴的药都喝起来腻腻的，然后就觉得不够美味。然后到后来我就一斤猪皮就再加半斤山楂。然后等到做好了以后呢，山楂捞掉啊，猪皮捞掉，然后加进了米粉跟蜂蜜以后，因为蜂蜜加了会很甜，所以你要有半斤山楂的酸度才会刚刚好。然后呢，等到东西都捞掉以后，再顺便加那个桂花酱，啊，就是让它有那个桂花的香味来遮住那个猪皮的味道，然后放进冰箱就冻成一锅山楂糕。哇，我那什么学姐带女儿来我家的时候超爱吃的， 功效一样吗？ 应该差没有很多吧，甚至就是猪皮猪肤汤就超级年轻焕肤美容养颜，对不对？那山楂还顺便减肥呢，就是你随便乱给它加疗效好了。 这是生的山楂吗？就一颗一颗 的？哦，我们台湾是买到干的，台湾没有产生山楂，就药局里面干的山楂，我是放半斤啊，这样子比较够酸，不然的话，哦对，有时候还撒一点乌梅，发那个乌梅，就是反正做出来就是甜点就对了啦，这样比较好吃嘛。然后因为它有那个美味度的话，你就会有事没事到冰箱去挖一瓢，然后在嘴巴里面含着含着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做药这种慢慢滋阴的药，如果那个美味度，然后你那么大阵仗，每天要把那个蜂蜜跟米粉的猪肤汤从冰箱里面挖一碗出来，放到蒸锅里面去弄热，然后这样温温的这样吞下去噎自己一下，你爱吃吗？对不对？就是这东西还是你要稍微包装一下。那无所谓，他张仲景写，反正煮完了再放就好，最后下就可以了，就把它和进去就好了。我是觉得米粉好像要勾芡进去，要滚一滚，它才会化开，不然的话下去就挤坨坨了。用勾芡的方法，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所以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开一家艾灸店的话，我一定艾灸店本身就做好猪肤汤那个什么山楂糕，你知道，病人来就先给你一大块让你吃下去，对不对？就是先让你有能力吸收这些活力，我来做艾灸，那我的艾灸馆性价比就会比别人好，因为别家灸了就阴虚上火了，我家灸了就吃进去了，对不对？就是，然后这时候再来做美容灸，什么灸八髎，因为灸八髎也是很厉害，就灸了以后屁股就会比较坚挺啊什么的，就是。但我一向都是被人嘲笑说，叔叔，你自己这样子说，你屁股还不是那么垂垂的、啊、但是 我每次都强调，你不知道我没有灸前有多垮。就是我一个不运动的温室植物人，这样子不错了啦、啊、就是不要要求那么多了。所以这个年头啊，所以就是少阴篇的打法，就是说你要学会这些补阳的招数，但是同时这些阳气你要怎么样用滋阴法接住的招数，两面都学好的话，你少阴篇就会玩得舒服。不然的话，那些因为火神派本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本门火神派他在补阳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办法做一条路让阳气钻下来，他那条做那条路的功夫已经到达一个境界了，所以他一定让那个阳气能够沉下去的话，你就不必需要这些功夫。但是我们是初学者的笨蛋伤寒论，所以这些功夫一定要会，因为你不一定做得出那么精妙的那条阳气下行的道路，所以你要补阳的话，自己一定要那个接球的那个手套要准备好，就是要接得住那个阳气，你才好补阳。那接下来呢，一连串的方剂啊、哦，有关系，因为猪肤汤开始，张总就提到少阴病的喉咙痛了。哦，对了，跟同学讲，其实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在少阴篇的条文里面并没有强烈的讲到喉咙痛这件事，只是呢，我们现在因为常常对少阴经受邪，所以就喉咙就痛起来，所以就理所当然用麻黄附子辛汤打，用麻附辛来打头阵了。而接下来的这些方子呢，稍微顺过一下喉咙痛的方剂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你少阴病了，扁桃腺发炎了，你最好是先能够把少阴病医好，再来医扁桃腺的发炎，这样会比较好医。因为如果你的那个少阴病没有医好，就是你身上根本就还是一个啊肚子痛在水泄的真武汤症，这样的状况下，你是身体是没有能量让你的扁桃腺好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张仲景这些什么治喉咙痛的方，其实对你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少阴病治好，你少阴经的能量已经恢复常态了，那之前烂掉的扁桃体才能够得到修复，这样听得懂吗？那如果你已经把整个少阴病都治好了，比如说真武汤症、附子汤症都治到，就是说整个人也有精神、有力气了，已经补好了，这个时候其实那些治喉咙痛的方，你不用也没关系，你就是拿一个三寸针，然后对着他的喉咙有白点点的地方戳戳戳戳戳，让他流一点血，第二天睡一觉起来就好了。就是只要把脓挤掉，他就会长新肉。但是你如果没有把少阴病治好，你少阴经没有那个能量，你的扁桃体就是会一直持续的烂下去。 所以这几个方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硬要说的话，桔梗甘草汤是己浓的方，对不对？所以它的主症就抓你喉咙痛的时候，不是咳嗽哦，就会时不时能够吐出一点黄痰，那个黄痰代表你的那个喉咙扁桃体烂掉的地方再有脓再流出来，那有脓再流出来就是有出口的脓，所以你就用桔梗甘草汤来把它推出来就好了。那单一味甘草汤就是取那个类固醇的消炎性质，就是单纯的就是化学消炎法，那就是单一味甘草汤。那你如果没有那个如果你没有那个顺便吐得出一点黄痰啊，那个黄痰里面你会，如果你那个黄痰再沾起来闻一闻的话，那个浓度有一股浓的腥味，同学知道吧？就你知道那地方在流脓嘛，就一点不是太多，但是多多少少在渗脓出来的那个情况，你把少阴病的整个框架医好了，挂在或者是调理的方剂里面挂桔梗甘草。真武汤其实挂甘草不是那么好，但是还可以啦，还可以。那这个地方甘草就用生甘草，比较有消炎的效果。那然后呢，另外几个汤啊、哦，什么苦酒汤跟半夏散那些东西的话啊、哦，这个汤剂呢，它的主症啊、哦，我这样说，就它的这个方剂是这样子：当你的扁桃体烂掉啊、哦，已经发炎了，里面有坏掉的组织了，可是呢，它却没有找到出口，也就是它那个坏掉的组织被闷在你的那个扁桃体的组织里面出不来的时候，但你会整个喉咙都又胀又闷又痛，而且甚至会痛到你的声带被影响，就你讲话的时候一讲话，那个震动都会让你喉咙觉得啊、哦，就吞口水，然后声带动一下都不行了的那种喉咙痛。那样的话，它有太多的东西闷在里面哦，所以这个苦酒汤或者是后面半夏散，对不对？其实都是腐蚀药了，就是它是把那个组织去弄破，让它里面脏东西可以挤出来。那因此，这个苦酒汤它的那个半夏十四枚啊、哦，它说放在醋里面，然后呢，用这个鸡蛋壳放到刀环。那个刀环是这样，古时候那一把刀底下不有个圈圈吗？刚好架一个蛋壳放在火上煮那个蛋壳，就蛋壳代替一个小锅子。但是呢，啊、好像是陈伯潭的遗书吧，他也强调说取刀环是因为刀有杀气，它的环是杀气环绕之处，所以那个蛋壳煮出来特别那个醋就有杀气。我就是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今天用镊子夹着煮也是可以的。啊，就中医嘛，总是要说点神话故事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然后呢，说是那个蛋，但是这样子煮啊，其实不知道是哪里搞错，因为这个方本来应该是哦，醋煮半夏之后，然后把那个醋煮的半夏调进生的蛋白，那半夏是那个超级腐蚀喉咙声带的药，就你半夏如果直接那个生半夏碰到声带的话，你人都会哑掉好几天的，就是这个醋煮半夏喝下去，马上把你那个地方溶破。然后让你身体那个让那个组织一紧张，把那个脓血喷挤一点出来，然后就立刻蛋白就跟上，然后把它糊住，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半夏散的这个苦酒汤的做法，到今天的话，就是你买一把生半，就是你平常没病的时候就存起来。如果你就是喜欢病这种，就是咽喉痛到都不能讲话的那个少阴病，如果你是老病号的话，你就平常啊就。把半夏买一些生半夏捶碎，然后用醋，用糯米醋啊泡起来，放到冰箱，然后呢放个几个月，让半夏那个毒性慢慢分解，然后等到要用的时候呢，你捞两汤匙这个东西，打一个生蛋白进去和一和，这样子含在喉咙里面慢慢吞掉就可以了，就不用临时去煮了啦。就是临时煮的话是想要煮一煮，让那个半夏不要那么毒。但是张仲景说的那个煮法非常奇怪，就是那么多的半夏还蛮大颗的，然后放进一个蛋里面这样煮，然后就是他却说，就是把一个鸡蛋的蛋白的部分加上醋，然后再加进14颗半夏， 然后这样子去火上煮，这样出来剥开来就是一个里面含有14颗半下的卤蛋啊， 放不进去吧， 根本放不进去，就怎么做都是失败的。我从前还真的照着煮过，不可能。他家写鸡，而且听说汉朝的鸡蛋还特别小， 14颗要鸵鸟蛋， 对，半下还蛮大颗的。现在半下一颗好的都有这样子直接一截，对不对？所以汉朝那种小鸡蛋，这个你就算不放蛋白不放醋，你光是塞14颗半下都不见得塞得下。所以就 他只放醋跟蛋白。 OK。 半下泡在苦酒中，然后只倒出就是一个鸡蛋壳的量，然后再加蛋白。 但是它的鸡子，它写的是鸡子去黄的时候再放进醋跟半下，它没有说去白。 去黄， 去黄， 蛋白多。 他说去黄啊。 蛋黄很大。 对，但是一个蛋黄的容积能够放14颗半下跟醋吗？不一定。那也可能它是这样子。也可能它是这个蛋白其实真的不是要吃进去的，是你这个醋跟半下放进去以后煮了以后蛋白就凝固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倒出一点醋，就吃那一小口醋。哦，就是结论是可能是这个方向。那但是呢，现在的话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啦，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话就是先把醋泡半下泡好，然后放越久越好，免得太毒了，然后要用的时候两瓢羹，然后兑一个蛋白和一和，这样含 着。重点是老师有什么替代方？ 替代方就是用3寸针戳戳戳戳戳让它出去，因为它这个方本来就是很野蛮的方，就是要把那个地方的组织弄破掉，把那里面坏掉的东西挤出来才好得快。那后面那个半下散呢，更加霸道啊，就是。半夏用水涮一涮，跟桂枝跟甘草就打成粉，然后用白稀饭吃，差不多方寸匕啊，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匕首的匕啊，不用写成繁体的吃，就是再来3-4克用那个稀饭啊，这样和一和，这样子吞下去。那其实这样子的做法也是有风险度的哦，就是那个半夏如果是生半夏只这样烫过一次的话，那个喉咙也是痛的你不得了，就非常凶狠的。所以就是方法知道一下，总而言之是少阴病先治好，那个喉咙痛剩下来的拖着拖着总会好。那但是对很痛就是了，对，所以你就比较关心，对，你希望能够有一个办法。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伤寒论》用的比较熟的啊，你第一时间就麻附星吃下去，然后如果麻附星就要每一个钟头吃两克，每个钟头吃两克，让你吃到你觉得好像没有再进步了，那就用真武汤，就是这样子的流程，通常可以保住你的喉咙，不要痛到太痛的程度。那这样子就可以，就不要痛到太痛的程度的话，你等到这场感冒的身体感应好以后，就那个桔梗甘草汤就可以治得很好了，就不用落到说是扁桃体整个都已经淤塞的烂掉那种，整个喉咙不能讲话的那种痛法。那这样就不必用那些凶狠的方了。 可是现在很容易，就是一感冒就是喉咙肿。现在是 没有一感冒喉咙痛肿，一肿马上吃麻附星可以立刻退的，就是你不要让它化脓，那个肿到里面有腐败的组织产生，就是第一时间麻附星就跟它对干下去，就有希望不会继续痛下去了。就是要赶时间啦，简单来讲就是赶时间。像我妈妈有一次半夜忽然把我咬起来，说不行，我喉咙痛了，现在治。然后当天治，然后就是清天亮前就不痛了。不过那个时候她那个感冒就是少阴被推到太阳，所以治好了喉咙痛，她接下来小青龙汤咳嗽了几天，就是推成少阳太阳的小青龙汤症。但是这样 也不用咳嗽，就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就觉得，哦，这个喉咙痛，因为她很怕还有喉咙痛。那大家就幸好是半夜就马上把你咬起来吃药哦，就不然的话，那个这个一旦痛下去的话，真的是很搞不完的。我觉得学伤寒论的快乐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是在旅行途中啊，在大陆旅行的途中，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这些打法会的话，就是因为你一个旅行，如果你这个东西不弄好，一直拖下去的话，整个旅行的快乐就毁灭了嘛。 啊，所以这种时候还是觉得伤寒论是蛮好用的。那也是超过下课时间，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再回来啊。